还在为你停留。与灯火阑珊处，你是否也怀有一颗悸动的心？北京时间晚上八点正。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涿州市新发地一盒装西维陀甜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134978。 庆阳汇众春雷行动，维修理赔限时团购，最高可免工时费，首次进场工时五折，国一国二置换新车最高享万元补贴，另赠送微波炉。关注庆阳汇众微信了解详情，咨询热线6122-9988。 爸爸看，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耶！ 哇，自驾畅游、步行游览，还有龙车体验，安全快乐的动物奇趣之旅，就在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 爸爸，我们出发吧！ 奥利健身升级改造开业了，提供健身、游泳、羽毛球等各类成人儿童培训，前100名立减现金。报名地址：长阳奥利新都会，电话53799898。 买标志到汇金，南有汇金科曼，北有汇金德通，标志4008高端智能 SUV， 汇金值得信赖的汽车专家。 没有大动作，怎敢惊动您？4月15日10点，全新奇骏上市发布会在涿州东风日产 4S 店举办，到店有好礼，购车有惊喜，分期付款，二手置换任您选。电话03123669210。 8年或16万公里质保， 8年或16万公里质保。 全新景逸 X5 提供8年或16万公里质保，买车安心，用车放心。6137-5130，东风风行，北京汉清。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有热度的知识分享平台。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众志成城的 CEO 张佳玉。佳玉您好，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您自己。 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来自众志成城的张佳玉。我简单介绍一下我的一个背景。我有3个硕士学位，分别是北京 K 大学、韩国朝阳大学还有清华大学的 MBA。那我的工作的经历就相对来说要简单一些。我在08年这个硕士毕业后只在一家公司工作，而且一工作就是6年。这家公司呢叫北京国林。 3个硕士学位，那您是不是从小就是学霸呢？就是家长口中的别人家的孩子呢？ 其实不是的。我在上这个小学的时候是班里倒数2名的学生。然后直到慢慢的从初中开始，别的孩子发育的会快一些早一些，然后情窦开的早一些，别人都去谈恋爱了。我还在学习，那个时候我的成绩开始有起色。到了高中以后呢，这个慢慢的，当时其实有一段时间的这个混社会的一个经历。当时因为山东那边呢民风比较彪悍，然后这个经常这个打架啊什么之类的，我当时混了3年的社会。直到高考的时候成绩出来了之后，才一下子让自己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因为大家都知道山东的高考的这个竞争是特别激烈的。我印象中当时我考了470多分，那这个分数在北京已经可以上一个本科了，但是在山东连一个专科都上不了。所以再后来我就用了1年的时间卧薪尝胆，然后基本上吃住完全都在教室啊，不下那个教室，大概用了1年的时间。我第2年的时候是考了630多分啊，一年升了200多分，以学校第一名的身份考入了这个重点大学。 那这样的一个转变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不太好意思说，因为我家是农村的。当时的时候我第1年考完了之后，我爸 回家跟我说了一句话，然后让我一个月的时间思考，我一个月时间几乎没说话在家里。我爸说，要么我给你3000块钱再去复读，要么你拿着这个钱去做小生意，媳妇儿我已经给你找好了，是咱们村的谁谁谁。然后我每次想起这个事情，我都特别感谢这个我们村的这个谁谁谁，表示我跟他是同学，有一段恐怖的经历，所以说我要发愤图强，一定要考上大学，离开那个地方。然后后来就这个用一年的时间，终于考上了，离开了。 通过这一年的时间，你都做了什么样的努力？是找到了方法，还是？ 首先第一点啊，在这个3年的时间里，我的基础这块并没有落下，我是我们混社会的那一群人里学习最好的。这个也要感谢我们班的一个同学，当时我们混社会的这一批是不被老师待见的，然后呢学习好的同学也不愿意跟我们一起玩，但是这个同学呢就一直不放弃我，然后每天这个早晨很早就拉着我，就要逼着我学习，给我辅导，所以说我的基础其实并不是太差。然后在最后一年的时候呢，通过自己的努力，其实是在这个基础上找到了应试考试的这个方法，然后实现了一个自我的突破和救赎。 刚才讲到的是您高中的一些经历哈，然后您在高中之后考入了哪所大学？ 当时是这样的，分数出来了之后我就开始选大学，选大学的时候当时就想选一个，第一肯定是重点大学，第二呢学费要最低的，然后当时我把全国的学校排了一个表，郑州大学，当时是叫郑州工学院，它的学费是最低的2500，其他的学校当时北京的应该是5000到6000的样子，因为家里的经济状况还不是太好，所以说我最后就选了那个郑州大学。 之后在读硕士，包括三个学校的硕士，这都是自己的意愿是吗？还是受高中时候那个女同学的一些影响？ 再到后来就是自己的意愿了。考到北京 K 大学是因为我对郑州的那个地方的设计环境，我觉得它没有设计土壤，我要离开那个地方。离开那个地方呢，如果简单的是找工作来北京的话，那在这边我当时就读的那个学校，在北京这个地方是没有人认识的，没有人认。那我当时就选了考研的这个方法，来到了北京。2005年一年是半工半读，然后考过来。 其实这段经历可以说是很顺利的，但是你为什么在2010年的时候去龙泉寺？这中间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对，这个地方也有一个迷途知返的一个故事，因为前面这几年顺风顺水，只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想得到的都能得到。然后直到有一天，这个有一些事情，我发现我做不到。之后我就开始寻找。 什么样的事情？ 当时是我父亲突然意外去世，就一下子就点醒了我，就让我觉得有些事情不是你可以控制的。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寻找一些这种精神上力量支撑自己。 去了龙泉寺以后，然后你觉得是在这里找到了？ 对，大概是在2010年左右。我其实在这期间啊，找了很多的方向。比如说这个基督教啊，圣经啊，比如说这个道德经啊，易经啊，当时找了很多种方法。想让自己从这个痛苦中挣脱出来。直到后来我遇到了这个佛法之后，一下子觉得眼前一片光明，就看到了这个未来的出路，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就皈依了这个佛法，在龙泉寺皈依。 您在龙泉寺可以说是找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对于您的心理啊，也是一个极大的一个改变。然后再到您开始创业，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机缘巧合呢？ 是这样，我在龙泉寺的这个修行的过程中啊，慢慢的就开始领悟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呢，是来自于利他，利益众生，利益更多的人。那个时候呢，我就萌生了这个创业的想法， 啊，用自己的学到的这个设计技能， 嗯， 去利益更多的人， 嗯， 也因为有了这颗心之后啊，就开始周围的这个缘分就开始聚啊，就在我这个组织清华大学的这个参访的一次活动中， 嗯， 就遇到了我现在的合伙人， 嗯， 他是那个清华美院的当时的MFA， 嗯， 然后他也去了那次参访活动，然后我们一聊呢，他刚好也是我山东的老乡， 嗯， 然后我特别投缘，再到后来我们就两个人一起尝试着去创业，然后就有了后来的这个公司。 接下来您也可以跟大家简单的讲一下众志成城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 众志成城这个项目啊，是我跟我合伙人一起，来做的这样的一个创业项目。那我们的目标客户呢，当时我们在选的时候， 嗯， 我们是标准最大化的设计能够帮助到我们这一部分用户， 嗯， 啊，所以说我们的目标客户在经过这个筛选之后呢，就定义为创业创新的这个群体。 嗯， 我们认为他们在创业的过程中是特别需要设计的帮助和支持的。 嗯， 然后这是我们的目标客户。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专注在我们的目标客户上，为我们的目标客户，根据他们的需求，在创业阶段的需求，给他们定制化的一些设计服务。 嗯， 这个就是我们的服务内容。 嗯， 然后我们整体的目标呢，是希望通过我们的帮助啊，帮助这些创业的团队的创业的这个成功率， 嗯， 能够提高。 嗯 嗯， 其实这个名字也很有意思哈，众志成城。但是第一个城是诚信的城， 嗯， 第二个城是颜色那个橙色。 嗯， 当时为什么会想到这样一个名字呢？ 第一个呢，它还是有这样的一个众志成城这个成语， 嗯嗯， 那我们其实是里面有成分在的，就我们希望能够通过众人的智慧，能够成城。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比较重，这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们名字中间第三个字，诚实的诚，诚信来说，对我们非常非常重要，所以说我们选择了这个诚，放在这里。然后最后一个呢，是这个橙子的橙。橙子大家都见过，它是一个群体，然后每一个瓣每一个瓣构成了一个橙子。我们也希望我们的群体是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天气冷暖多变化，安全出行走无忧。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邀您一同关注今日天气。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北京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9度，空气质量状况优，可以开窗透气。但还是提醒您，街上柳絮纷飞，一定要注意做好措施，防止过敏的发生。 涿州市新发地一盒庄西维陀田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134-9178。 您还在为寻找心仪的二手车而四处奔波吗？4月15日至16日，北京奥之旅精品二手车专场，集结高中低档各价位二手车，品质保障，价格实惠，新老客户推荐购车，还有油卡相赠。北京奥之旅0106137-8699。 心有灵犀，轻松手袋。即日起到北京沃德龙顶购买吉利帝豪 GS 手动挡车型，悦享两年零利率。地址：房山区延村镇延村公交站北侧100米，详询0108030-8588。 喂，小云，还在为结婚找办酒席发愁啊？我昨天去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参加闺蜜婚礼，那场面跟明星似的，豪华宴会厅、中西式婚礼场地，还有上千平实景拍摄基地、夏威夷风格水下拍摄、3D 视频，超炫了，好羡慕哦！ 一定很贵吧？ 一点都不贵，皇室的婚礼亲民的价格，贴心的服务，省时省力还省钱。 就在大兴区黄村镇北新路御花园二里对面，400-078-0808。 东风悦达起亚 KX7 大气座 SUV 震撼登场，届时汉区宏宇起亚店全车系优惠促销，给你绝对的惊喜，到店就有礼品相赠。你身边的 4S 店，订车热线570-33993，570-33993。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失败了2年6个月，我想告诉大家创业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我也想听听大咖们是怎么走过来的。 微信关注疯狂鉴定， 我在鉴定，我为自己发声。 当时你跟合伙人一起来创业，因为志同道合，还是真的也是看到了这个行业的市场呢？ 我觉得首先的一个基础啊，就是志同道合，跟合伙人是志同道合的。而且呢，我也这个劝大家，如果创业的话，你的合伙人、你的团队 甚至于你的这个客户都要是志同道合的，这个事情做起来才会很顺利。提到市场的问题，那这个我本身是清华大学管理学院的，那我知道这个一个商业的行为，那你是要符合商业的逻辑的啊。所以说当时我们在创立这个项目的时候，刚好是这个双创的这个爆发的一个阶段啊，2015年2016年爆发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创业的项目非常非常之多啊，然后我们也目睹了很多的项目的快速的出现，然后很暗淡的收场，所以说呢，我们当时就起了这样的一颗心，这个市场很大，那我们能做的事情有很多，我们又能做，我们为什么不去帮助这些人？ 那你们跟其他的相比，你们的优势在哪儿呢？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优势在于我们能够专注这个群体，这个是所有的设计公司可能都不太能做得到的，因为这个群体对他们来说太小了利润率太低了，收入太小了，他们可能会忽略这样的一个群体。但是其实这个群体很庞大，他只要能够成长起来，他不会这个忘记你前面的对他的帮助。所以说我们现在团队为什么能够活下来，是因为我们之前帮助过的创业团队，他们在后来的持续的这个在我们这里做设计，后来又帮助我们来这个成长，它是一个因果循环，像我们这个帮助的这些创业团队目前的一个生存率是 91.9%， 几乎是没有死掉的项目。 所以你们在合作之前也会对这些项目进行一个筛选，或者什么样的项目是符合你们去服务的一个标准呢？ 那首先是五戒我们要先排除掉的，五戒类的项目我们是不接的。 五戒 对，五戒呢就是杀盗淫妄酒啊，就是杀生、偷盗邪淫妄语饮酒啊相关的项目，我们都是不做的。然后其他的项目啊，只要商业逻辑啊各方面没问题，而且呢跟我们的理念能够切合，就是我们服务的对象。 因为你们做的是设计行业，那目前设计行业存在什么问题？ 针对设计行业来说，我觉得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在于设计行业的这种不确定性太多，而且呢标准化很难，量化很难。所以说呢，第一，设计公司呢很多，但是呢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第二呢就是很杂，比如说做一款 logo， 有的几百块钱，有的几千，有的几万，有的几十万，有的上百万，你如何去给他评判评价到底是什么样的？那客户他是没有办法去完全很清晰的去给你分辨出来的。 你们是怎么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呢？ 我们是这样的，把设计服务这件事情做成一个产品，这个产品是可以量化的。那我们这个设计服务这个产品里面包含设计内容，设计方法，设计规范，设计的评判的标准都在这个产品里。那这样的话客户在选的时候他就有一个预期，知道我花了这个钱我可以买到什么样的产品。那对于设计团队或者设计公司来说，那他要为客户提供什么样的服务，用什么样的服务，投入多少人力物力，这个他也有了一个明确的认识。这样的话呢，我相信这个市场会越来越规范，大家对设计的认识，包括设计公司对于设计服务的认识都会不一样，都会有一个升级。 就具体是怎么来做，就是像你说的量化设计，就是要有创造力，要用大脑去思考，如果你把它量化的话会不会比较机械，这是怎么来权衡的呢？ 我们量化的是这个设计方法，不是设计结果。 设计方法 对，比如说我提供什么样品质的设计，那它需要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达到，那这个方法是我们经过实施验证可以达到的， 我们就在这个设计服务产品中把这个设计方法加进来，这个是为了保证最终的设计品质的，它不仅仅不会说影响这个创意，而且呢它可以有效的保证出来的设计的作品的品质。 接下来我们来聊聊您的团队的现在一个情况，目前团队是有多少人呢？ 目前的团队啊有十几个人，那主要的构成呢是以设计师为主，核心的主创都是清华美院这边毕业的。选择这边的一个原因，一个在于啊本身我是在清华这边读书，我的合伙人也是来自清华美院，所以说呢我们就近水楼台先得月啊，这个抓了一批这个好苗子过来。像我是偏管理的，然后还有呢给我们整个团队做支撑的人才型这样的角色。 那您在管理团队的时候会遇到什么问题吗？ 其实在管理团队的时候啊反倒是我没有特别的遇到难点。我也不知道这个原因是什么呀，就整个的团队啊目前很和谐，大家的这种互相之间的理解啊帮助啊支撑啊，整个团队都是一个很和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有可能跟我每周的分享有关系，我每周都会给大家做一些分享，比如说我从佛法里面悟到的一些像断其三过呀等等的，像这些我会给大家做一个分享。分享完了之后大家有可能会在自己的工作或者生活中也会去用，比如说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的管理就并不是以严苛的制度来规定每一个人必须要怎么样，而是说他可以自己定义他自己的时间，定义他自己的工作，然后至于公司的制度呢是大家一起来制定的，大家说哎，开会的时候不能迟到，我们上班的时候的这个是几点上班，这个是大家自己来定义， 自己来定， 对，自己来定。但是呢也有一些惩罚的措施，但这个惩罚措施并不是公司层面的，而是说比如说谁迟到了，那谁就在这个公司的群里你发红包，你迟到了多长时间你就发多少钱，这个更多的是一种自我的一个约束。 对于管理可能觉得要管心，这个是有什么样的心得体会吗？ 就我觉得管理最难的点就在管心，你可以管住他的人，可以管住他的身，你可以管住让他坐在那里给你干活，但是你如果管不住他的心，一样是出不来东西的。尤其是像我们做的这个行业， 对于很多设计师来说他们比较爱自由啊，或者是这种天马行空的一些想法很难就是循规蹈矩。 对对对，所以说不能用常规的这个制度啊规范啊要求他们，而是这个管住他们的心。管住他们心呢就要让我们所有的这个设计师要建立一个这个正念，我叫正念。 正念。 对，正念。就是在给客户做设计的时候要以这个利他心去做事，以利他心来评判最终的这个设计的结果和成果是不是达到了一个客户的一个需求。这就避免了这个设计师在给客户做设计的时候对立起来，就比如说总觉得哎，设计师在这个客户老挑我的刺儿，为什么他会对立起来。那如果你有了正念之后呢，你就不会再这样去想， 你 再去做设计的时候会顺畅很多。 对，怎么树立这种正念呢？ 首先啊，这个正念的树立啊，它是需要熏习的，它需要一个环境去熏习的。然后第二个，它需要有人去言传，你要告诉他，什么是正念，如何树立正念。然后第三个，要身教。要用你自己的这个行为去影响你周围的人，而不是靠你的权力或者靠你的什么去压制他们。所以说在我们公司里从来没有出现过比如跟客户比如骂架呀吵架呀等这样的问题都没有。客户在这里的需求呢，只要是在我们设计这边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们都会帮客户去解决问题。

让人想起从前，回不去忘不了，最容易流泪。我的城市你的城市都正当雨季，在远方夜雨中，谁让你思念。每个人心中的未来都有不同的期待，我想你曾有的心境我明白。像你承诺的心情我明白，无论你的离得有多远，一份关心永远在，盼望能听到你过的开怀。无论过了过了有多久，如果疲倦想回来，关心永远在，盼望能听到你过的开怀。无论过了过了有多久，如果疲倦想回来，你知道我从不曾走开。无论你这里的有多远，一份关心永远在，想回来，你知道我从不曾走开。你爱听雨又怕听雨，让人想起从前，回不去忘不了，最容易流泪。 此刻可否停留？